怪谈之电梯。 是啊是啊， 是这样的，我是医院人事部的，你之前不是过来面试的，你被我们医院录用了，明天可以过来上班了。 真的？好啊好啊。 只见个女生拿起把手术刀比划了一下，跟着选中孙哲心口一个落刀位，就好像切牛扒一样，那个刀尖对着他心口那些薄薄的皮肤轻轻用力向下一急，成把刀插入心口。就在孙哲进入到这家医院没多久之后，他听到一些传闻，说什么晚黑过到十二点之后千祈不要坐电梯，因为到了晚黑十二点电梯就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事，很不正常，无论你按几层他都会先到地下二层，然后先会去到你按的那个层数，找维修的人看，但是都找不到任何的问题。但孙哲听到这些话就心里， 哼，呃人的嘛，怎会有这样的东西的。 到了十一楼，孙哲走出来打开病房的门，但是病房都没有人。 嗯，这么奇怪的，明明在这个病房按警报的，为什么没人的。 而孙哲这个时候呢，就好像着了魔咁，他人忍不住慢慢走埋个电梯，好像被人控制住咁，他走入了电梯。电梯那道门自己缓缓咁关上，十层、九层、八层，一直到到二层、一层。这个时候电梯好像没想停的意思，仲系缓缓咁向下。负二层，电梯停咗，门打开，孙哲从电梯度慢慢行出嚟。佢突然间，佢停低咗。事关喺佢面前，企住一个着白大褂嘅女人。原来又系头先嗰个手攞住心脏嘅女医生。大家都嚟翻工，当然同时仲有一个人，呢、这个就系琴晚嗰个女医生。嗰、那个女医生竟然好似咩事都冇发生，咩事都唔知咁，仲跑到院长嘅办公室对住院长讲： 院长，今日孙哲冇嚟翻工嘅。 唉，冇嘢啊，琴晚佢系值夜班，所以今日早上啊唔翻嚟。做咩啊？你唔知咩？琴日通知佢值班嘅时候，你都喺度噶。 吓，院长，你唔记得咗啊？寻日我屋企有事，请咗假，张假条都系你批嘅。 哦，你琴日请假咩？咁琴日嗰个边个嚟啊？唔系，同你生得一模一样噶。哎，我仲以为你唔请假翻工添咋？哎，点解咁奇怪噶？ 个女医生。都打到个头，好似估到啲咩咁，但系又唔敢确定，所以唔好讲嘢。原来嗰、那个女医生仲有一个孖生嘅姐姐，同佢一样生前喺呢家医院工作。嗰阵时院长仲未嚟，但系佢姐姐喺三年前就死于车祸。佢姐姐死咗之后，冤魂仲冇散去，而系翻到呢家医院。女医生知道事关佢见过佢姐姐，但系佢亦都同样咁惊咁无助。佢唔知道系自己太神经过敏，抑或太挂住姐姐。但系佢估唔到，居然 佢姐姐真系存在，而且有其他人见到。当玄智醒翻嘅时候，发现周围一片漆黑，咩都见唔到，而且仲好冻添。嗱，我尝试下想抬高一下个手臂，但系发现自己嘅手臂已经冻到僵晒。佢擘大声想叫，但系个喉咙好紧，点都嗌唔出。佢用尽力，系咁想发音，先至能够用好颤抖嘅声音讲咗句： 有冇人啊？有冇人啊？救我啊！救命啊！ 但系佢发现自己再点嗌都冇用，因为根本冇人会听到佢嘅声音。呢个时候佢突然间谂到，琴晚自己好似糊里糊涂咁上咗电梯，然之后咧就落到地下二层，跟住佢就好似见到平时负责教佢嗰个女医生，跟住就晕咗。但佢谂起， 唔通我喺停尸间？ 于是佢加大声就嗌： 有冇人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但系任由佢点嗌，都冇任何声音回应佢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突然之间有一把冰冷嘅声从孙子身边传咗过嚟： 你放心啦，过咗今晚我就会放你出去噶啦。 孙子吓咗一跳： 边个喺度啊？边个？ 但系呢把声音再都冇出现过啦。到咗晏昼，那个女医生又嚟到院长嘅办公室，对住院长讲： 院长啊，孙哲佢仲未嚟翻工。 院长皱咗皱眉头就话： 啊，真系奇怪啊！孙哲呢个后生仔啊，从嚟都唔迟到噶。你有冇打电话去问下佢啊？ 打咗啦，关机啊！院长啊，佢会唔会出咩事噶？ 啊，咁啦。你派人去孙哲屋企找下啦。 好啊好啊，我即刻安排啊。 那个女医生讲完就行到出院长办公室，找人去孙哲屋企。但是那个人回来之后就讲： 医生啊，孙哲的屋企人说他一直都没回屋企，还以为他在医院加班添。 女医生想都想就说： 不好住，现在报警，毕竟都未够48个钟，警察可能会受理的。咁啦，听日如果佢仲未嚟翻工，我哋就报警。 到咗晚黑，除咗当晚值班嘅人，其他人都落班翻屋企。而今晚值班嘅人就系嗰个女医生。到咗12点正，电梯突然喐咗起身，直接落到地下室二层，然之后慢慢咁向上移。到咗一层，成栋楼突然间停电，那个女医生就觉得奇怪，去到个电闸嗰度睇下系咪跳闸。但系呢个时候，电梯门隆一声打开咗，从里面行出嚟一个同头先个女医生一模一样嘅人。佢推住一张床，床上边瞓住一个人，插住氧气管。那个人就系孙哲。这个时候孙哲已经晕了过去，那个女医生推着孙哲直接走到入手术室。就当这个女医生将孙哲拉到入手术室之后，那些电筒一声又有回了。于是刚才那个女医生又回到值班室。孙哲慢慢擘开眼，刺眼的灯光令他的眼很不舒服，但是佢都系要夹硬擘开，因为佢要睇下自己喺边度。佢四周围望咗望，发现自己竟然喺手术室，而自己身边企住一个女医生，自己嘅手脚亦都俾佢绑住，竟然同自己之前发光梦系一样嘅。佢探高头望咗眼呢个女医生， 手里面攞住把手术刀。 而个女医生，咪就系自己个同事，日日带住自己嗰、那个，佢哋系同一个人，系咪同一个人呢？唔怪之得，当自己见到个医生嘅时候，啲感觉咁熟悉噶啦。但系睇佢哋好似有啲唔似咁，只不过边度唔似咧，讲唔出。 事关佢呢个时候已经冇时间再谂呢一啲。呢个时候，嗰个女医生嗰把手术刀已经慢慢咁指向孙哲个胸膛，准备插入去。 孙哲惊，佢惊到几乎唔记得咗嗌救命。 佢谂，手术室离值班室唔系好远， 如果佢嗌嘅话，应该听得到。于是佢坐尽力系咁大嗌：， 今日边个值班？快啲救我啊！救我啊！我而家喺手术室啊！快嚟救我 啊！嗰个女医生冷笑咗声就话：， 唔使谂啦。外面是听不到这里的声音的。 孙哲这个时候更加确定这个人不是带他那个女医生来的，因为那把声是完全没有感情，冷冰冰。 但是为什么这两个人这么像的呢？难道是双胞胎？ 眼看着把手术刀离自己心口越来越近，是没办法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孙哲冇计，唯有眯埋眼。佢感觉到手术刀嗰啲冰冷嘅刀刃已经贴喺自己的胸膛上， 然之后佢感觉到一阵刺痛， 手术刀划咗落去，一直划到肚脐嗰个位。孙哲差啲痛到晕咗。嗰个女医生将孙哲嘅肚划开之后，将手术刀放低。用手将孙哲的刀咔一声拉开，跟住腾出一只手伸入去，然之后猛力一拉，将孙哲的内脏全部都拉到出嚟。孙哲尖叫一声之后晕咗过去。当孙哲醒翻嘅时候，发现自己仲喺手术室，插住氧气。而佢嘅心脏咧喺嗰个女医生手上边扑动扑动咁系咁跳，而个女医生望住佢笑咗一笑，然之后一啖 kiss 咬到落去孙哲个心脏， 孙哲只觉得一阵疼痛， 佢想喊想叫，但系嗌唔出声，佢太虚弱，佢只能够。望住嗰个女医生一啖一啖咁将自己个心脏食咗。隔咗几日，当大家卒之发现孙哲嘅时候，佢已经死咗喺地下负二层，但系佢嘅尸体一啲破损都冇。不过佢擘大只眼，擘大个口，好似受到咩刺激咁，睇嚟。在他生前是被一样很恐惧的东西将他吓死。自此之后再都没有人在深夜搭过一部电梯。 听紧呢个故事嘅时候，你系咪搭紧电梯啊？